《哈利波特与密室》第九章《墙上的字》第二十二集。 这里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 费尔奇无疑是被马尔福的喊声吸引过来的，他用肩膀挤过人群，接着他看见了洛丽斯夫人，跌跌撞撞地后退几步，惊恐地用手抓住自己的脸。 我的猫，我的猫，洛丽斯夫人怎么了？ 他尖叫道。这时他凸起的眼睛看见了哈利。 你们， 他尖声嚷道， 你们杀死了我的猫，你们杀死了他，我要杀死你们，我要。 奥格斯， 邓布利多赶到了现场，后面跟着许多其他老师。一眨眼的功夫，他就走过哈利、罗恩和赫敏身边，把洛丽斯夫人从火把支架上解了下来。 跟我来吧，阿格斯， 他对费尔奇说。 还有你们，波特先生、维斯莱先生、格兰杰小姐。 洛哈特急尖尖地走上前来。 我的办公室离这最近，校长，就在楼上，你们可以。 谢谢你，基德罗， 邓布利多说。沉默的人群向两边分开，让他们通过。洛哈特非常兴奋，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匆匆跟在邓布利多身后。麦格教授和斯内普也跟了上来。当他们走进洛哈特昏暗的办公室时，墙上突然起了一阵骚动。哈利看见几张照片上的洛哈特慌慌张张地躲了起来，他们的头发上还带着卷发筒。这时真正的洛哈特点燃桌上的蜡烛，退到后面。邓布利多把洛丽斯夫人放在光洁的桌面上，开始仔细检查。哈利、罗恩和赫敏紧张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便坐到烛光照不到的几把椅子上，密切注视着。邓布利多扭曲的长鼻子几乎碰到了洛丽斯夫人身上的毛，他透过半月形的眼镜片仔细端详着猫，修长的手指轻轻地这里戳戳，那里捅捅。麦格教授弯着腰，眯着眼睛看着，脸也差不多碰到了猫。斯内普站在他们后面，半个身子藏在阴影里，显得阴森森的。他脸上的表情十分古怪，就好像在拼命克制自己不要笑出来。洛哈特在他们周围徘徊，不停地出谋划策。 肯定是一个魔咒害死了他，很可能是变形拷打咒。我多次看见别人使用这种咒语，真遗憾我当时不在场，我恰好知道那个解咒法，本来可以救他的。 洛哈特的话被费尔奇无泪的伤心哭泣打断了。费尔奇瘫坐在桌旁的一把椅子里，用手捂着脸，不敢看洛丽斯夫人。哈利尽管不喜欢费尔奇，此刻也忍不住对他产生了一丝同情，不过他更同情的是他自己。如果邓布利多相信了费尔奇的话，他肯定会被开除。这时邓布利多低声念叨着一些奇怪的话，并用他的魔杖敲了敲洛丽斯夫人，然而没有反应。洛丽斯夫人还是僵硬地躺在那里，如同一个刚刚做好的标本。 我记得在瓦加杜谷发生过十分类似的事情， 洛哈特说。 一系列的攻击事件，我的自传里有详细记载。当时我给老百姓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护身符，一下子就解决了问题。 他说话的时候，墙上那些洛哈特的照片纷纷点头，表示同意。其中一个忘记了取下头上的发网。最后，邓布利多直起身来。 他没有死，费尔奇， 他轻声说。洛哈特正在数他共阻止了多少次谋杀事件，这时突然停住了。 没有死， 费尔奇哽咽着说，从手指缝里看着洛丽斯夫人。 那他为什么全身 全身僵硬，像被冻住了一样。 他被石化了， 邓布利多说。 啊，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洛哈特说。 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清楚。 问他。 费尔奇尖叫道，把斑斑驳驳沾满泪痕的脸转向了哈利。 二年级学生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邓布利多坚决地说， 这需要最高深的黑魔法。 是他干的，是他干的， 菲尔奇唾沫四溅地说，肥胖松垂的脸变成了紫红色。 你们看见了他在墙上写的字，他发现了在我的办公室，他知道我是个 菲尔奇的脸可怕地抽搐着， 他知道我是个哑巴。 我根本没碰洛丽斯夫人， 哈利大声说。他不安地意识到大家都在看他，包括墙上所有的洛哈特。 我连哑炮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胡说， 菲尔奇咆哮着说。 他看见了我那封快速念咒的函授信。 请允许我说一句，校长， 斯内普在阴影里说。哈利内心不祥的感觉更强烈了，他相信斯内普说的话绝不会对自己有任何好处。 也许波特和他的朋友只是不该在那个时间出现在那个地方， 斯内普说，嘴唇扭动着露出一丝讥笑，仿佛他对此深表怀疑。 但我们的确遇到了一系列的疑点，他们究竟为什么要到上面的走廊去呢？他们为什么没有参加万圣节的宴会呢？ 哈利、罗恩和赫敏争先恐后地解释，他们去参加了祭辰晚会。 来了几百个幽灵，他们可以证明我们在那。 可是在这之后呢？为什么不来参加宴会？ 斯内普说，漆黑的眼睛在烛光里闪闪发亮。 为什么到上面的走廊去？ 罗恩和赫敏都看着哈利。 因为， 哈利说。他的心砰砰地狂跳着，他隐约觉得，如果他对他们说，他是被一个只有他自己能听见的游魂般的声音领到那里去的，这听上去肯定站不住脚。 因为我们累了，想早一点睡觉， 他说。 不吃晚饭， 斯内普说，枯瘦的脸上闪过一个得意的笑容。 我认为幽灵在晚会上提供的食物大概不太适合活人吧。 我们不饿， 罗恩大声说，同时他的肚子叽里咕噜地响了起来。斯内普难看的笑容更明显了。 我的意见是，校长，波特没有完全说实话。 他说， 我们或许应该取消他的一些特权，直到他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我个人认为最好让他离开格兰芬多魁地奇队，等态度老实了再说。 说实在的，西弗勒斯， 麦格教授厉声说， 我看没有理由不让这孩子打球。这只猫又不是被飞天扫帚打中了脑袋，而且没有证据显示波特做了任何错事。 邓布利多用探究的目光看了哈利一眼，哈利面对他炯炯发亮的蓝眼睛的凝视，觉得自己被看透了。 只要没被证明有罪，就是无辜的，西弗勒斯， 他坚定地说。斯内普显得十分恼怒，费尔奇也是一样。 我的猫被石化了， 费尔奇尖叫着，眼球向外凸起。 我希望看到有人受到一些惩罚。 我们可以治好他的，菲尔奇， 邓布利多耐心地说。 斯普劳特教授最近弄到了一些曼德拉草，一旦他们长大成熟，我就会有一种药 可以使洛丽斯夫人起死回生。 我来配置。 洛哈特插嘴说， 我配置肯定有100次了，我可以一边做梦一边配置曼德拉草复活药剂。 请原谅。 斯内普冷冷地说， 我认为我才是这所学校的魔药课老师。 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 你们可以走了。 邓布利多对哈利、罗恩和赫敏说，他们尽量加快脚步，差点跑了起来。来到洛哈特办公室的楼上时，他们钻进一间空教室，轻轻地关上门。哈利眯起眼睛看着黑暗中两个朋友的脸。 你们说，我是不是应该对他们说说我听见的那个声音？别说。 罗恩不假思索地说， 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即使在魔法世界里也是这样。 哈利从罗恩的声音里听出了一点什么，他问道， 你是相信我的是吗？ 我当然相信， 罗恩很快地说。 可是你必须承认这很离奇。我知道这很离奇， 哈利说， 整个事件都很离奇。墙上的那些文字是怎么回事？密室已经被打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哦，这倒使我想起了什么。 罗恩慢慢地说， 好像有一次什么人跟我说过霍格沃茨的密室，大概是比尔吧。哑炮又是什么玩意儿？ 哈利问。使他吃惊的是，罗恩居然捂住嘴咯咯笑了起来。 是这样，实际上并不可笑，他放在费尔奇身上。 他说， 哑炮是指一个人生在巫师家庭却没有一点神奇的能力。哑炮和麻瓜出身的巫师正好相反，不过哑炮是很少见的。如果菲尔奇想通过快速念咒函授课程来学习魔法，那他肯定是个哑炮。这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了，比如他为什么那么仇恨学生。 罗恩露出一个得意的微笑。 他嫉妒啊。 什么地方传来了钟声？ 12点了。 哈利说， 我们赶紧上床睡觉吧，可别等斯内普又过来找我们的茬诬陷我们。